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00集，明月入君心，让陆兆颖给我回电话。秦冉的事，当年也就那一届大一新生闹得沸沸扬扬，后来各种事情层出不息，秦冉军训的事热度就没有那么高了。但老张记得陆兆颖跟他说过那位秦小姐的事情，毕竟当初陆兆颖跟不少人推销过秦冉。这两年老张跟陆兆颖出生入死的，也算是陆兆颖的心腹，出入陆家帮陆兆颖办事儿，甚至暗中保护过潘明月，对陆家跟陆兆颖的情况还算了解，跟那几位成家五行也聊过。现在忽然想起来，当初听到他们提过秦小姐的事儿，程木就是那位秦小姐教出来的。再往前算，潘明月这种苗子当初没有引起那么大的波澜，是因为还有比他更猛的。正常人一听就觉得不可能，但那位他真的不是正常人。 老赵，到底谁啊？ 两个长官都非常好奇。老张沉默了一会儿，只开口说了一句， 把 M 州地下黑拳打趴下的女人。 陆兆颖回到了他休息的屋子，陆妈妈刚好打了电话，她看了一眼正在开电脑修整照片的潘明月，拿着电话去外面了。 最近都没打电话。 自从陆兆颖干了这一行，陆妈妈就有些心惊胆战的，尤其上一次她昏迷，陆妈妈听到消息就晕了。还是程俊亲自打电话给陆妈妈说他没事，陆妈妈才放心的。头顶太阳大，陆兆颖把帽子往下压了压，走到树下有些不想动。 昨晚加了班。 有这么忙吗？我说你什么时候混不下去就回陆家吧。 陆妈妈开口道。 陆家这一堆人都惦记着你。 陆兆颖习惯性地摸了一下耳朵，笑了一下。 再说吧。 陆妈妈那边没再继续纠结这件事，而是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茶，轻咳一声，又顿了一下，才道： 我就听人说，你最近在那里，身边还有人？ 这种事儿能传到陆妈妈耳朵里，陆兆颖想了一下，估计是那天晚上会所里的那几个兄弟传出来的。他们估计没敢多说，也没有听过潘明月的名字，毕竟那群人爱玩，陆兆颖并不想把潘明月介绍给他们。陆兆颖没说话，陆妈妈有些不悦。 你这样混蛋。 是明月。 陆兆颖想了想，还是开口了。陆妈妈惊讶了好一会儿，才说道： 是有什么计划吗？ 陆兆颖看了看门内，说： 你别管了，挂了，再见。 陆妈妈还没来得及长篇大论，陆兆颖就挂了电话。京城那边，陆妈妈抱歉地看了一眼面前的人。 婶娘，这孩子你也知道，不太听我的话。 面前的中年女人闻言连忙开口。 不碍事的，我也就来给你传一句话。 陆妈妈微笑着把中年女人送出去。依照陆兆颖如今的地位，在陆家没有人可以撼动。陆兆颖年近30，还是单身，盯着他的人不在少数。尤其是陆家那些人，自然希望陆兆颖能娶上一个门当户对的女人，无论对谁来说都是好的。在听到家族传的陆兆颖跟一个陌生女人不明朗的关系后，陆家这些人就急着来陆妈妈这里探听消息了。 陆妈妈站在门口，看着中年女人离开，才挑了一下眉，拿起手机重新给陆兆颖打了个电话。陆兆颖还没有进门就开口： 妈， 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，你再搞不定，枉我之前替你说了那么多好话，你给我争气一点。 陆妈妈暴躁地开口道： 我…… 陆兆颖还想说一句，陆妈妈不等她回： 别跟我说，你去跟明月说啊，我听到你说话就来气。 他也不等陆兆颖说什么，啪的一声就挂断了电话。陆兆颖拿着手机看了半天，才想起来他妈妈跟秦冉一样的暴脾气，摸了摸鼻子走进房间。潘明月还在修图， 这些照片我打算整理起来。 潘明月听到他进来的声音也没有回头，依旧在调软件图库，声音听起来有着掩饰不住的愉悦。陆兆颖看了看，他看不懂这些图的区别，就是觉得看上去十分顺眼。 要不要让陈姐帮你登一下？ 韩明月笑了笑： 不用了，这些应该是机密吧，我留着自己欣赏就好。 那行，随你。 陆兆颖去拿杯子倒水，潘明月保存图的瞬间回头看了一眼陆兆颖，他有些恍惚，这么多年除了秦冉跟宋绿婷他们，没有人知道他最初的愿望不是当稽查官，而是摄影。今天看到摄影机的时候，他确实有一种莫名的感觉。下午陆兆颖依旧去巡查，潘明月也担心他在突击队的安排效果，拿着电脑一边修图一边看他们。老张全程跟着他，两个长官也跟着他。突击队的教官意识到潘明月十分好说话，为人十分温柔，就找潘明月去请教射击枪跟高度的问题。老张跟两个长官在原地看着电脑： 你今天说那个地下全程…… 两个长官还没有说完，忽然间电脑页面弹出来一个对话框，老张被吓了一跳，接着对话框的字一个接一个的显示出来，白底黑字： 让陆兆颖给我回电话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